途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日本关东军突袭中共满洲省内，搜捕名单上的一个重要成员却意外脱险。 罗登前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号召所有的东北共产党员要和东北人民站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 孤身闯吉东，周保中如何证明自己？ 他想了一个非常简单可又十分冒险的办法，那就是自投罗网，让他们把自己抓进去。 矛盾重重，杨靖宇怎样争取抗日大联合？ 宝刀骏马自古乃英雄所爱，这把枪朱海乐拿着手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靠了他才拉起了这支队伍。 小个子马夫赵尚志怎样一战成名？ 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赵尚志，很快就当上了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军长。 档案：东北抗日联军系列之《烽火黑土地》。 我身后这栋大楼是1931年日本关东军设在沈阳的司令部。9·18事变第二天，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机关就从旅顺口迁到了这栋3层楼的建筑里面。时间过去了刚刚2个月，11月中旬的一天，日军的特务机关正在密谋一项特别的大搜捕，而这次行动的主谋就是本庄繁。本庄繁，日本陆军大将，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参加过日俄战争，当过日本参谋本部中国科科长，他也做过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事顾问，而且当过驻华武官，前后在中国待了20多年，是个典型的中国通。1931年8月，本庄繁任关东军司令后，炮制了伪满洲国。他先后推举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少壮派军人的侵略计划。9·18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又开始计划对共产党满洲省委领导进行搜捕和屠杀。这是当时沈阳城内一个普通的民宅，它的位置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往北不到3里地的地方，它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满洲省委领导主要都在这个地方办公，日本关东军搜捕的目标就是他。正在积极筹划抗日活动的省委工作人员却没有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逼近。凌晨10分，日本关东军特别行动队突然包围了这所小院。在这次日军的大搜捕中，包括省委书记在内的中共满洲省委大部分领导被捕，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领导机关随即陷入了瘫痪。然而日军搜捕名单上一个重要成员却意外脱险，这个人是谁呢？罗登贤，原名罗光，1905年生在广东顺德，从小他就聪明勤奋，而且敢仗义执言。1925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1年罗登贤被派往东北担任中国共产党驻满洲省委代表，那一年他26岁。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没有想到，正是这个侥幸躲过大搜捕的中共党员，几天之后临危受命，被中共中央紧急任命为新的满洲省委书记。后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很短时间内派出了周保中、赵尚志、杨靖宇等一大批抗日将领奔赴东北各地，播撒了日后创建东北抗日联军的第一批火种。1932年1月， 罗登贤走出了哈尔滨火车站，眼前这座城市放眼望去满是冰雪，罗登贤的心里也格外的沉重。罗登贤到了哈尔滨，满洲省委机关也迁到了这里，我身后照片上这个房子就是当时的满洲省委机关。那么中共满洲省委机关为什么要迁到哈尔滨呢？ 哈尔滨当时日军呢12月份还没有占领，而且哈尔滨呢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是个国际化的大都市，日本没有占领，它能够这个展开工作，是吧？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哈尔滨北满我们党的这个力量呢比较雄厚。 此时此刻哈尔滨的形势十分严峻，继沈阳失守之后，日本关东军相继占领了东北三省的长春、安东、齐齐哈尔、锦州等50多个大中城市。1931年12月28日，日本关东军已经完成对哈尔滨的战役合围。半个月之后，在哈尔滨江桥下一个叫牛甸子的小岛上，中国共产党的联络站冯仲云的家里，北满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召开紧急会议。 罗登贤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号召所有的东北共产党员要和东北人民站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不驱逐日寇，党内任何人不能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 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确定了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派遣大批党员到农村去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很快将省委的这一决议向中央做了报告，周恩来根据罗登贤的请求陆续向东北派来了一批军事骨干。与此同时，中共北平市委和河北省委也先后派出李兆麟、魏拯民、张家洲等一批骨干奔赴东北。 在共产党派到东北的军事骨干里边，有一个人是自告奋勇来的，他就是周保中。 周保中29岁，1902年2月7日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县。1927年，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周保中正是东北抗日战场上急需的军事指挥人才，罗登贤打算任命他到吉东地区领导两支抗日武装队。 1932年4月，周保中到了吉东地区的宁安县，当地的两支抗日武装，一支是王德林的吉林救国军，一支是李杜的吉林自卫军。这些当地武装都各有各的山头，周保中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才能进得去。想来想去，他想了一个非常简单可又十分冒险的办法，那就是自投罗网，让他们把自己抓进去。 1932年5月，周保中被任命为军委书记。在吉林，自卫军在宁安县花莲沟将周保中抓住了。周保中浓重的南方口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土生土长的东北士兵们听不懂，怀疑他是朝鲜人，是日本人派来的探子，不由分说的就把他绑了起来。自卫军首领李杜拷问周保中，周保中立即表明身份，说自己是满洲省委派来工作的，并说你们自卫军现在在牡丹江东岸与日军对峙，这种形势与我们十分不利，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不利形势呢？那就要主动出击，派出兵力去袭击敌人的后方，通过前后夹击迫使敌人撤退。 听了周保中这番话，李杜还是半信半疑，不过他还是把周保中推荐给了义勇军司令王德林，王德林就把他派到左路军做了前线指挥部参谋长。 当时的这个义勇军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山林队啊，他们还是处在一种观望的怀疑的态度，你到底抗不抗日？这个时候你要是真正的你是抗日的，那你打出个样来给我看看，我们就听你的，受你领导，我们一块抗日。 黑土地上规模不等的抗日义勇军怎样形成抗日大联盟？ 在杨靖宇的努力下，南满各种抗日武装逐步的联合起来， 面对不愿 愿结盟的赵旅马团，杨靖宇将怎样取舍？ 战斗一结束，赵旅马团紧紧地握着杨靖宇的手，向他连连道谢。 档案正在揭秘。1931年9月18日，沈阳东北军北大营西南方向突然响起爆炸声， 震惊中外的918事变就这么发生了。 有枪有炮，有兵有将，东北三省却为何顷刻沦陷？ 东北人那14年亡国奴的日子， 日本军国主义原本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侵占全中国，在这里却遇到了最为坚强的抵抗， 牵制了日军十几万精锐部队不得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东北抗联将士如何在白山黑水间与日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档案栏目以沈阳军区作家张正龙力作《血冷血热》为蓝本，制作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作家走访近百名抗日老兵，历时20年心血，档案搜寻珍贵档案和文献，精心制作，推出5集系列节目《东北抗日联军》。日本关东军突袭中共满洲省委，搜捕名单上的一个重要成员却意外脱险。 罗登贤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号召所有的东北共产党员要和东北人民站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 孤身闯吉东，周保中如何证明自己？ 他想了一个非常简单可又十分冒险的办法，那就是自投罗网，让他们把自己抓进去。 矛盾重重，杨靖宇怎样争取抗日大联合？ 宝刀骏马自古乃英雄所爱，这把枪朱海乐拿着手里可以说是百发百中，靠了他才拉起了这支队伍。 小个子马夫赵尚志怎样一战成名？ 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赵尚志，很快就当上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东北抗日联军系列之烽火黑土地。 周保中果然厉害，自从他出任左路军前线指挥部参谋长以后，吉东地区的抗日局面很快就打开了。3年以后，周保中创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前面我们讲过，周保中被派到东北担任的是军委书记，而接替他担任下一任军委书记的正是另一个抗日名将赵尚志。现在看到的是赵尚志的画像。赵尚志1908年出生在辽宁省朝阳县，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入黄埔军校。为了能够继续抗日，赵尚志只身从哈尔滨来到宾县，投奔义勇军孙朝阳的队伍。孙朝阳这个人也不简单，早年投身军旅，曾任黑龙江省骑兵第二旅营长。918事变之后，日军进攻哈尔滨市，他在宾县、阿城等地自己拉起一支民众武装队伍，聚众800多人，号称朝阳队，与日军抵抗。最强盛的时候，孙朝阳的军队人数达到1500人。赵尚志投奔孙朝阳的时候，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也没有枪。朝阳队的人看他个子小，身子单薄，根本就没有想要他。可赵尚志呢，不灰心，他说，你别看我个子小，可啥都能干，当兵打仗，挑水做饭，样样都行。架不住他这么软磨硬泡，朝阳队的人后来决定收留了他，让他当了马夫。黄埔军校出来的人当马夫，大材小用了。不过很快他就有机会证明自己。 一次战斗中，孙朝阳的部队被敌人围困在宾县东山，处境十分危险。面对强敌，孙朝阳束手无策，他的部下也一筹莫展。在这个危急时刻，赵尚志却说，像现在这样一步一步退却，不是等死吗？眼下必须以攻为守，最好是奇袭宾县县城，胜了可以削弱敌人，获得战利品补充自己，不胜也可以牵动敌军趁隙转移，跳出包围圈。这一番话听得孙朝阳直点头，于是他让赵尚志带领部队攻城。战斗中，赵尚志带领大家猛冲猛打，终于攻克了县城。孙朝阳的大部队趁敌人回救县城的机会冲出重围，化险为夷。赵尚志从此一战成名，已经当上了八堰游击队参谋长。八堰游击队是918事变后中国满洲省委最早创建的抗日武装之一。在参谋长赵尚志指挥下，八堰游击队出人意料地进行了一次攻坚战，一举攻克了八堰县城。 这一仗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壮大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武装的声威。拿下了巴彦县城以后，游击队的主要领导拍下了这张合影。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游击队的主要领导里边怎么会有个小孩呢？就是这个前排中间这位。哎，他不是小孩，他正是时年24岁的巴彦游击队参谋长赵尚志。这张照片也是赵尚志留在世上唯一的一张照片。他身后这位高高的个子就是巴彦游击队队长张甲胄。就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个子赵尚志，很快就当上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就在为吉东和北满地区的抗日大局运筹帷幄的同时，罗登贤这位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目光还关注着东北的南满地区。南满也就是今天长春以南包括吉林和辽宁两省的广大地区，这里峰峦叠嶂，古木参天，是打游击的天然去处，并且资源丰富，交通发达，被日本关东军视为生命线，因此南满统治极其严密。罗登贤提出要在南满建立共产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到底谁才能够胜任这个艰难的任务呢？比起周保中和赵尚志的南满之行，这个人的经历更富传奇，也更具风险。 马尚德，河南确山人。1929年，党中央把他派到东北去工作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化名叫张冠一。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曾经三次入狱，又三次神奇地活着走了出来。说起马尚德或者张冠一，大家可能都不熟悉。这次他来到南满的时候，又用了另一个化名，这个大家就很熟悉了。这就是中国抗战史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就在中共满洲省委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向东北各地派出大量的党员骨干的时候，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在改组，关东军迎来了一个新的司令长官，武藤信义，日本佐贺县人，他是个俄国通，是大正年代日本陆军强有力的领导。他曾经率领4万关东军占领东四省，又在长城一线打败了20个中国师，迫使当时的中国政府实际上接受了满洲分离，所以在日本他被称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日本军界，武藤信义还有一个绰号叫沉默寡言将军。溥仪在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里面对武藤信义也有过描述，我们来看一下。我手里拿的是我的前半生手稿的复制件，里面是这样说的，日本报纸称他为满洲的守护神。在我的眼里，这个65岁的白发老头确实像一个神似的那么具有威灵，当他十分有礼貌地向我鞠躬时，我就有一种得天独厚的感觉。看来第一次见面，武藤信义就把溥仪镇住了。1933年5月，武藤信义被晋升为元帅，这时候离他就任关东军司令官还不到一年。他坚定不移地大力推行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指挥日军占领了热河，在全面控制伪满政权、镇压义勇军的抗日活动方面，他也是主要决策人。 此时的东北，日本关东军正在对各路抗日义勇军展开长达一年的血腥镇压。东北抗日义勇军是由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武装。到1932年夏，东北抗日义勇军已经发展到30万人，活动在东北154个县中的93个县。 东北大地上涌现出这么多的抗日义勇军，关东军感到非常恐慌。为了长期控制东北、霸占东北，日本军部开始大举增兵。很快，日本关东军总兵力达到了4个师团又1个混成旅团，